打得高孝林一头栽倒在地。高孝林的童年生活就是这样的不幸，那随后他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呢？我们先来听一段高孝林、冯宝华的相声《哭当票》的片段，听完了接着给您讲。 有这么一种人 啊，是 专吃红白事。 那怎么吃呢？ 哎，这个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 啊， 专找看哪家死人。这家死人呢，花2分钱买点草纸， 哇， 进门就烧。烧完了人家管一顿饭。 是啊， 这叫什么呢？有钱难买零钱掉。 对哦，就这哭。 哎，不管认识不认识 啊， 也没有问他。 是啊， 进门就烧，烧完就哭。大哥呀，大哥呀，干打雷不下雨， 真是 啊。他这一哭呢，本家过来了。哎呀，少通吧，少通吧。这个桌子席位还少一位。那好，我就这儿吧，我。 二分吃人一会 儿，二分钱吃顿饭多便宜 哦！你看， 一天到晚满处出去就找这事儿。哎，有一次啊，他非花钱不可了。 为什么呢？ 把兄弟大哥死了， 呀， 再买2分钱纸不行了 啊？那是， 得送点份子。 哎，对呀，得出个份子， 最少得2块钱呢。 啊， 家里没钱呢， 怎么办？ 家里就一床被窝。 是是。 哎，先把它当了吧。 哦， 当了以后啊，再找人赎，借钱赎。 哎，就是， 到当铺。当铺知道吗？ 知道啊， 就是小样。 哎，就是小样。 哎，到当铺把这个被窝往那一搁。当了2块钱。可有规矩 啊， 你把被窝放在那个地方做抵押。 是是， 人家给你2块钱。日期是18个月。 哦，这为满期。 哎，在18个月之内。 嗯。 你拿2块钱去，他把被窝给你，你给点利钱。 哎，连利钱算上。 过了18个月， 这个 无效。 哦，这位死了。 哎，就算死了。 对。 哎，哎，当了2块钱，还要给一个凭证。 哎，那就那当票啊。 哎，那叫当票。 是是。 哎，就凭这赎。 嗯。 哎，这当票你想搁哪儿呢？ 嗯。 晚上还要盖这被窝呢。 哦，对，再拆的钱还得赎呢。 这晚上就得赎啊，不赎没被窝不行啊。 是啊。 哎。他穿这个长衣服啊，有个袖口 啊，是 不免着吧？ 啊，那免着。 哎，就把这当票啊， 嗯， 就塞在这个袖口里头了。 嗯， 就这样 啊，谁也看不出来。 到那儿进门就哭，大哥呀，大哥呀，这货真哭了。 是啊， 2块钱没了。 哎，是。 他这么一哭啊，这么一擦眼泪，这么一甩，坏了， 怎么着？ 袖口开了， 啊， 这当片掉火盆里了，呼一下子 是 烧了。 你这玩意儿， 他不知道啊。本家过来让来，少通吧，少通吧。这边还少一位，好，我就这会儿。等会儿我先把这份子随喽。这2块钱给人家了。 是是， 到那儿吃吧。 哎， 2块钱不能白花，得吃一顿 啊。那是啊。 哎，几位，哎，我跟我大哥岁月好。真是黄泉路上无老少， 真是 没想到他走这么早。好啊，咱俩先吃，先吃，先吃啊！别客气，别客气，别都没外人是不是？啊，来，看起来呀、人呢有钱就得吃点喝点儿，一旦没气儿了，再吃什么也不香了。哎哎，好好啊，咱干杯，干，跟人碰杯 是， 端起酒杯这么一碰。 啊， 这才一看呐，发现袖口开了 哦， 哟，呵，大票也没了 啊， 心想麻烦了 啊， 我大票哪儿去了？哦，明白了，怎么一回忆，可能是刚才我在棺材那儿哭的时候一擦眼泪，这么一甩掉地下了，一定到那儿了， 那就去找去吧， 我去。怎么找啊？ 啊，就直接去啊，到那儿找啊！ 啊，多难看呐！正吃着饭呢。啊，他一走，人说你干什么去？我找当票去。 不行， 不好说呀。 那他呢？ 不能说明了，还要去找。找个台阶儿。 哎， 吃着吃着，他又哭上了。我，对不起，对不起，对，我心里难过。我吃不下去。我憋得慌。 我还得去哭去，我 哎呀，还哭， 还要去哭去 啊！ 到那儿可真哭了， 嗯， 围着棺材转上了，嗯，大哥呀，大哥呀，哎， 不是， 你可把我害苦了， 对，没背过完了。 他这么一哭啊，本、家得劝呐、 啊。是啊， 哎呀，您别哭了、 啊， 这么热的天， 是， 谁说热呀？啊、后边院还凉着呢。哎、啊，这怎么回事？ 他说的是， 这是什么话呀？ 嗯、 这位都哭傻了，就那么着。 嗯， 哎，你别哭了， 啊、 他已经死了， 是、 啊、没死，我刚才当的， 还背我呀。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为您主持的百年笑声。今天为您讲述的是相声演员高孝林的故事。1939年，天津发大水，于是茶社停业了，演员纷纷逃往外地谋生，高孝林无处可去，只好逃到郊区高地小渔庄的纱厂当童工。这个工厂是日本人开的，每天要劳动12个小时，繁重的体力劳动把他累得头晕眼花。为了生存，高孝林只得咬紧牙关坚持下去。等到天津水退之后，他才回到茶社继续学习相声。那么他是怎么苦练相声技艺的呢？我们来听一段高孝林、冯宝华的学京剧，听完之后接着为您讲述高孝林的故事。 到来的时候 是是， 今日不说今日 啊，这日念 要说今日 不日 啊， 嗯，是是上手， 哎， 还有呢， 明白不说明白， 是 要明不了，明不了， 不，嗯，是是， 街不叫街， 街叫 叫街， 街， 哎， 嗯， 吃饭的吃不叫吃， 这念 叫吃， 吃， 嗯，灯光的灯不叫灯， 是是， 叫灯， 哦，哎。这要搁在戏里头哪点用呢？ 好听啊！ 啊，你是来了， 唱念都得上口， 是吗？ 啊，朱砂痣 啊， 唱的时候， 哦， 这灯就念灯， 哦， 啊、 是是是， 所以就那个 啊，您来了， 今夜晚天后厅灯光明亮， 嗯， 灯光明亮， 是是，那呢？ 哎，就是这是唱， 嗯， 念上也用灯。 是吗？ 啊， 哦， 看过这个《艳阳楼》没有？ 哦，对，拿高灯， 高灯一报名，高灯不能说高灯， 啊， 得说高灯， 哦，是是， 好听， 嗯， 啊 啊， 高灯出来拿着扇子， 啊， 按高光灯， 这儿就得是灯， 是不是？ 要按原字儿来呢？ 不上口 啊！ 说灯， 对呀、啊， 那吓你一跳， 是吗？ 这是不上口的啊！ 啊，你来了， 按、 啊、嗯， 高光灯， 哇，吓死我了！放两响啊， 是不是？ 哎，这要上口， 来讲这上口， 是是， 京戏里边还讲究流派， 啊，对，不假。 旦角里边， 嗯， 讲究是梅上成荀， 这是四大派。 哎、 嗯， 老生里边 啊， 讲究是马谈西洋， 这也是四派。 好听啊， 啊， 特别是马连良先生的戏， 嗯， 我是最爱听。 好、啊、好， 有特色 啊， 啊，一出场一瞧， 嗯， 潇洒大方， 是是 啊，你唱腔， 嗯， 委婉动听。 哦，您可以学一学吗？ 啊、他的那个代表剧啊， 啊， 淮河营， 对， 哎，你听人家里边那小花腔， 嗯， 就是特别美啊， 是吗？ 啊，我给你学学。 哎，您来了， 学一点啊。 哎， 不过我学就学个皮毛。 哎，那决定 啊，不可能都像。 是是。 哎，说要说学像100%，那瞎说。 哦，反正怎么也得60%。 哎，0.1。 不行啊，那你就别学了。 有这么一点，行了，听着。 嗯。

刚才您听到的是高孝林、冯宝华的学京剧，今天就让我们来说高孝林的艺术传奇。在高孝林14岁时，拜在天津著名相声演员马三立门下为徒。苦难的童年生活使高孝林清楚地知道，要想摆脱贫困，只有埋头学艺，早日成才，成为一个有较高水平的相声演员才是唯一的出路。从此呢，他下定决心苦练，每天天不亮就起床，面对砖墙苦练基本功。为了吐字清晰有力，他把自己学会的贯口活和绕口令连续的背练无数遍，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寒，都从不间断。这给他后来的表演吐字清晰、发音洪亮、节奏准确打下了良好基础。为了学习各位老师的长处，无论哪位表演，高孝林都在一旁细心的听、认真的看，反复的揣摩他们的语言特点和表演风格。这期间他学了不少相声段子和许多相声包袱的表现手法，对他自身相声水平的提高有了很大帮助，后来也成为了一代名家。好了，朋友们，跟你聊到这儿呢，本期的百年笑声也要结束了。最后送你一首来自羽泉的歌曲《没你不行》，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嘿嘿嘿，是你吗？海半湛蓝的天空，绵延的山峰，宇宙的苍穹，雨过后有彩虹。嘿嘿，一定是你吧，在我心里转不停，占据我眼睛，让我不能停，只有你。我沉睡的心灵，你苏醒，坏情绪全都放弃，怀抱对幸福爱情憧憬，我慌乱的心里，你安静，忘了伤口。